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首先上桌的菜是一大锅用酸汤烹制的鱼，红色的汤汁中，一条条切成块的鱼不断地翻腾着，一股奇香直入王家烈的口鼻。他忍不住问道：“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苗人酸汤鱼吗？”王家烈话一出口，镇远专员立刻回答说：“ 正是正是，只是此处的酸汤鱼做法与苗人所做的酸汤鱼有所不同。” 王家烈觉得奇怪，这苗人酸汤鱼还有不同的做法吗？镇远专员回道：“ 黔东南腹地的苗人啊，最喜欢米汤酸。有句名言叫做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转转，说的就是这苗人对酸味食品的偏好。苗人制作酸汤鱼的方法呢，是首先要将少量的面粉和淘米水调匀，用文火加热，不断地进行搅拌，直到快沸腾的时候啊，将它倒入土罐当中，并且把它盖好，等到4到6天发酵变酸之后成了酸汤。每一次取出后就立即向汤中加入新的淘米水，以便下一次来使用。这吃的时候啊，苗人把酸汤呢倒到锅里面或者铁顶罐当中去把它煮开，汤里面放适量的佐料，再加上一条条鲜活活的稻田鲤鱼，也不开膛破肚，也不取内脏，只从腮边开一个小孔，取出苦胆来，然后放在锅里面煮到鱼被胀开时就可以食用了。不过啊，咱们这酒楼的大师傅做法截然不同。大师傅在制作酸汤鱼的时候，酸汤中一定要加入大量的西红柿汁。这种西红柿是上一年时用新鲜的西红柿和盐一起放入坛中密封，次年后打开坛，它的汁大量渗出，而且酸味很多。这鱼也是选用咱五羊河中鲜活的黄背大鲤鱼，先用清水养一天，待鱼吐尽了腹中的污物，然后将酸汤倒入锅中，加入生姜、食盐、大蒜、鱼香菜和山椒等佐料，用猛火来煮沸，再将活鱼去胆和内脏以后立即放入滚开的酸汤里。这个时候鱼还在活蹦乱跳，这煮鱼的时间越长，它的味道就越鲜美。而且咱们这酸汤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鱼肉无论煮多久都不会散。吃着酸汤鱼的时候啊，还有一道工序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蘸水极为讲究。 要用上好的厚肉辣椒，在柴火热灰中烧焦，再用手搓成粉末，加上川椒、木姜子、葱蒜什么的，做成这蘸汁。哎呀，这一大套一大套的，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啊，本省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王家烈的话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镇院专员立即吩咐倒酒。岑巩县长李森连忙站了起来，依次给王家烈和众人倒上茅台酒。镇院专员看了王家烈一眼，然后举起手中的酒杯对大家说， 大家饮此杯，祝我们省长身体健康，早日剿匪成功。 众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家坐下后，镇院专员让大家随意吃菜。王家烈夹起一块酸汤鱼，将鱼在面前的蘸水中打了一个滚儿，待稍冷后随送入口中，细细品尝起来。 香啊，真的是香，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 王家烈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这时跑堂的小二将一道香茅草烤鱼端上了桌，这鱼一上桌立即带来了一股浓郁的香味。专员见王家烈双眼紧盯着这道菜，急忙给他介绍， 省长啊，您尝尝，这是我们黔东南腹地苗人的一道传统名菜啊。当地这苗人啊，有在稻田中养鱼的习惯，每当秋后稻香鱼肥的时候，苗人就从田里面把这鱼捞起来，将这鲜鱼呢抛去内脏，塞入葱姜蒜、辣椒、花椒、麻油等香料均匀的糊状佐料，然后呢扎上这香茅草，外面糊上黄泥，放在大火当中烤熟。烧烤的时候啊，香茅草沁出的这个香茅油浸到了鱼肉当中，等烤熟以后再剥去这黄泥和香茅草，这时候的鱼啊，肉嫩鱼鲜，香味扑鼻，与汉人的那个叫做叫花鸡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镇远专员的劝说下，王家烈夹起一块鲜嫩的鱼肉缓缓地送入口中，果然是奇香无比。 哎，这个也不错，不错，果然是一道名菜呀。李森此时搭话道， 省长这是操劳公事过度了，一点烤鱼竟吃得这么香啊。 大家轻轻地笑了起来，气氛显得十分轻松。酒过三巡后，王家烈停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 各位县长、团长，今天紧急通知大家赶来，是要告诉各位一个重要的战况，也是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贵军廖军长向本省长通报了昨天在甘溪发生的一场大仗，人肖二匪遭贵军截击，双方大军四个时辰毙匪300多人，匪被贵军冲为了三截。据俘虏告知啊，匪连日被我痛击，极为疲劳，估计匪已损失2000-3000人。目前呢，人肖二匪率残军3000多人往镇远而去，而其他两股散匪各约数百人逃窜入附近的山林当中了。 王家烈停了一停，然后继续说， 大家知道，人肖二匪自本月初从湘突入我黔境以来，所经之地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沦陷之地无不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所幸本省长奉蒋委员长之令，与湘桂两军密切配合，给人肖二匪迎头痛击。各位在前一阶段都对匪进行过堵截，当然值得表扬的是岑巩县李县长，自匪入境以来，向各乡连发10余电令，调集民团堵截匪军最利。 李森站了起来， 哎呀，省长抬举卑职了，卑职作为一县之长，是在省长的领导下再接再厉，集全县民团和青壮，配合省长大军和桂乡友军，全力堵截共匪。 好，王家烈大声地说， 奉天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一干人正说着，跑堂小二把第二轮菜上来了。一个洁白的大盘里躺着一只十多斤的烤乳猪，一端上桌立刻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奇香。王家烈定睛一看，乳猪外皮被烤得金黄，看上去使人垂涎欲滴。镇远专员让伺候的人介绍这道菜。这道烤乳猪是以黔东南从江县的一种小香猪为原料，这种小香猪最大只能长到四五十斤，多放养在当地的山林里面，猪自由食用山中的百草野菜等等长大，因而呢它的肉质细嫩，煮熟了之后会透出一股特殊的香味，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香猪。烤的时候用天然的香料、白糖、甜面酱、豆腐乳、五香盐和料酒等等涂在它的表面上，在炭火里烘烤到金黄色，吃起来口感鲜咸且富酱香，皮酥肉嫩，透出一股特殊的香醇。王家烈听得津津有味，在镇远专员殷勤的劝说下，他夹起了一片烤香猪肉缓缓放入口中，果然是美味至极。此时王家烈放下筷子，扫了一眼在座的人。诸位，今天之所以把诸位请来，想必各位已经知道原因了。人消匪部经甘溪一战，目前正在向镇远而去。我黔军两个团配合桂军正在追踪围剿。据桂军通报，人消残匪极有可能在各位的地盘上，也就是岑巩、石阡、江口、石柄四个县内流窜，因此这才把各位请来。本省长认为，我司县素来民风强悍，民团组织健全，力量强大，人消残匪目前斗志全无，若再经我军主力打击，极有可能会溃散为小股散匪，四散逃窜，这正是在座的各位大显身手之机啊。岑巩县民团张团长立刻站了起来。 省长，请您放心，卑职一定不辜负省长的厚爱，尽职尽责。若人消二匪散入我县，卑职一定调集民团和全县的青壮年捉拿残匪，进献省长面前。 王家烈看了看他，问道，贵县民团及壮丁情况如何啊？县长李森回道， 报告省长，卑职全县八个区数十乡，每区有常备和后备团丁近百人，县民团有100多人，总共有1000人之多，每乡不脱产乡丁可聚100人，若一区之地发现共匪，直下可在3-4个小时内聚集数百人，半天之内可聚1000人。 武器方面怎么样啊？张团长大声回答，在下团丁多是老套筒和汉阳造式步枪，新式步枪极少。不过呢，本地的民风素来强悍，乡民喜械斗，乡里不脱产乡丁和青壮年多自备有火药的猎枪和鸟筒。虽然我方这武器不好，不过我团丁乡里不脱产的乡丁和青壮年都是本地人，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残匪虽然武器强过我，战斗经验也丰富，但是已受我军正规部队的痛击，已成惊弓之鸟。再加上连日苦战，弹药消耗必大，又有伤员拖累，若残匪兵力在200-300人以下，我民团定将其消灭。 李森和张团长说完后，石阡、江口、石柄三个县的县长和民团团长也对本县民团情况向王家烈做了汇报。王家烈见各县情况都差不多，每县都可聚集2-3千民团和青壮年，准备也很充分，心里十分高兴。 各位辛苦了。目前人肖二匪正在向诸位的地盘流窜，贵军、湘军和我前军共约20个团的大军正对匪进行围追堵截。石阡、江口、石柄和岑巩四县到处是崇山峻岭、绝壁悬崖，地势险峻，残匪不熟悉地形，势必会像无头之苍蝇到处乱窜。各位回去以后一定要立即在全县广发告示，迅速集中明团的乡丁和青壮年们，守住各自县内残匪可能流窜之路口，还要派出精干人员到各处去侦查残匪动向，如发现大股残匪的行踪，要立即向附近的正规军通报。特别要注意的是被我军打散的小股残匪，切记要尽早聚兵歼止。若有人知情不报，或者是不尽忠职守，可以在阵前枪决吗？ 是。 四个县的县长和民团团长一起大声应道。王家烈转向镇远专员问道，专属方面准备得如何呀？自人肖匪部进入我镇远专区辖地以来，专属就遵照省长的命令，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专区保安部队除加紧守卫镇远城外，还特别派出人员外出侦查人肖匪部动向，镇远城也成了前桂湘军后勤保障的基地。目前呢，城内驻军甚多，民众安心。王家烈点了点头，大家一边吃一边就相关的问题交谈着。王家烈心情因四个县民团的良好备战情况而变得轻松起来，他也不时地向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着，时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不知不觉，第三轮菜又摆上了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在清代曾被列为进奉皇室的贡品，相传在500年前由镇远青龙洞中的道士首创的陈年道菜蒸肉，美味佳肴就这样一道道上来，这一顿饭一直吃了足足2个时辰。晚饭以后，王家烈又在军事会议上向四个县的县长和民团团长做了精心的部署。当天晚上，四个县的县长和民团团长连夜赶回了各自县城，王家烈又特地把岑巩县长李森和张团长多留了1个时辰。他有一种预感，也许人肖残匪主要会流窜入岑巩境内。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甘溪之战的惨烈使得伯父李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人生命的脆弱。在这一整天的行军中，伯父李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的英勇。尽管伯父李没有处于战斗的第一线，但最惨烈的战斗毕竟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他的眼前。子弹、炮弹不断地在他的前后左右飞舞，不少年轻的红军战士就倒在他的身边，危急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远处国民党士兵的面孔。当红六军团在猎人的带领下在深山中转移时，伯父李和海曼也在红军队伍中。当夜幕降临后，伯父李根本看不清眼前的山路，他只记得队伍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一会儿紧贴着悬崖前进，一会儿又是趟水过河。要不是海曼在他前面，他一直拉着海曼的衣角前行的话，他真不知道能否跟得上队伍。再者，在一路的行军中，负责看管他和海曼的小红军一步不落地跟在他们的身后。枪炮声渐渐远去， 由于天色漆黑一团，队伍的行军速度不是很快。伯父里和海曼被小红军告知，在行军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出声，只是跟着队伍行军就行了。伯父里知道红军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不远的山头上也许就有国民党军驻守，或者正在搜寻红军。有一次他甚至可以隐约地听到远处山头上传来国民党军说话的声音。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大约是下半夜了，伯父里感到精疲力尽。这时红军队伍中亮起了防风马灯和用竹竿子点燃的火把，黑夜中无数火把像一条长龙蜿蜒地在夜幕中游动。在伯父里看来，这无疑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一连走了两天，红军都是在深山中行军，伯父里这才体会到贵州山区气候的恶劣。有时走着走着，小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由于没有雨具，他和红军战士只能冒雨前进，衣服都湿透了。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有好几次，伯父里都听见了激烈的枪炮声，这是红军在与围追的国民党军交战，枪弹、炮弹就落在伯父里的身边。弥漫的硝烟中，他不止一次地看到倒在他身边的红军战士。不过红军终于再一次冲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堵，继续在深山中行进。在躲避国民党军的枪炮时，伯父里的一只鞋不知怎么走掉了。由于枪弹横飞，伯父里顾不上寻找丢失的鞋子，只能光着脚在小红军的看管下行军。脱离危险之后，在红军短暂休息时，伯父里用一条布带紧紧缠绕在赤脚上，继续跟随红军前进。直到离开甘溪的第三天晚上，红军大部队终于停了下来，部队被通知露营休息。伯父里和海曼坐在地上，他浑身上下被雨水和汗水湿透，内衣贴在身上，感到极度的难受。不过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看了看身边的海曼，见他靠着一棵大树一声不吭地歇息着。十月底的贵州深山中，气温还是使人感到几分寒意的。没过多久，一堆堆的大火在林中燃烧起来，小红军和看管伯父里他们的其他红军战士也燃起了一堆大火。伯父里、海曼和红军战士们围坐在火堆旁，一边烤着被雨水汗水浸湿的衣服，一边等待着晚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